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上书房外，赵福为帝承恩推开门，帝承恩对他温婉一笑，深吸了口气，踏步走了进去。一入上书房，他便被房内的情形吓得一怔，望见跪在地上的韩烨，帝承恩神情复杂，走了几步跪在韩烨身旁。 给陛下请安。 嘉宁帝未让他起身，反而饶有深意地打量着御座下的女子。 帝承恩会不会早就知道帝圣天的安排？平日里的唯唯诺诺不过是装出来的。若真是这样， 嘉宁帝眼底划过阴狠，任弟子元一直跪在地上，直到他单薄的身影摇摇欲坠时，才漫不经心地开口。 前殿发生的事想必已经传到了后宫。承恩，你想见朕是来求恩典为你帝家翻案？ 陛下，臣女不为此来。 哦，那你见朕所谓何事啊？ 臣女想为陛下解忧，愿为大晋国祚延绵，尽一份心。 此话一出，不仅嘉宁帝一愣，就连一直纹丝不动的韩烨也抬手朝帝承恩望来。嘉宁帝眯了眯眼，转动手上的扳指。 大晋国祚延绵，这话说得好，你且说说，你能为朕解何忧啊？ 陛下，臣女闻大殿上有青南山守将，要为我帝家军当年埋身青南山之事寻个真相。既然如此，就请陛下给这八万将士一个真相。而帝家需要的，也只是这一个真相。若那八万人真是亡于忠义侯爷之手，就请陛下将忠义侯数罪并罚，还那八万人一个公道。至于当年八万帝家军为何会奔赴西北，帝家有无谋逆之行，如今时过境迁，天下早已无人能寻个究竟。还请陛下将此事放下，臣女实在不敢为自家之事扰乱朝纲，祸乱天下。 伴着帝承恩的话音落定，韩烨眉头不自觉地紧皱，望着他颇为无言。他总算明白昨晚任安乐闯进东宫时那句话的意思。 韩烨，帝承恩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 如今看来，这句话倒还清浅了。帝承恩此女，何止是不简单。 承恩，你可知道，若是失了这次机会，你帝家的事就再也没有机会彻查了。或许当年真是朕犯了错，冤枉了帝家。若是查下去，或可还你帝家清白。 恐怕还没等查出真相，我帝承恩就成了皇家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命不久矣。 帝承恩心底冷笑，面上却是一派柔弱之色，眼底隐有感激。 陛下，不论当年如何，臣女自八岁起就由皇家庇护，享十年太平安稳。臣女受皇恩，自然要报。父亲和帝家先祖若是地下有知，也不会怪罪臣女。请陛下成全臣女的不情之请。 帝家军之事牵连帝家，且干系帝王之信，朕已承诺朝臣，必将此事查个清楚明白。若言而无信，只查帝家军死因，对帝家只字不提，怕南平众怒啊。 陛下，臣女有个办法，不知是否可行。 你说。 半月之后是太后大寿，陛下不妨为太后在华阳殿设宴，请百官入席。到时臣女会在殿上叩谢陛下十年照拂之恩，以帝家后人的身份，请陛下将帝家事作罢，还朝堂安宁。 帝承恩如今是帝家名正言顺的血脉， 若他以受恩者的身份在百官前叩拜狄家，又自己放弃调查狄家真相，到时即便是百官想讨个说法，恐怕也会陷入尴尬的境地。加上皇家的压制和天子之位，这件事只会在忠义侯这一步戛然而止，狄家之事定会再次被掩埋。 尚书房里沉默半晌，陡然一阵大笑响起。嘉宁帝从御座上走下，行到帝承恩面前，亲自将他扶起，眉眼和蔼慈祥，戾气散尽。 啊，承恩通情达理，朕心甚慰，甚慰啊！ 帝承恩受宠若惊，神情惶恐。 你与太子的姻缘乃天作之合，待太后寿宴后，朕会为你们赐婚。朕等着到时候你能叫朕一声父皇。哎，成全你和太子的婚事，也算是朕唯一能为永宁做的了。 谢陛下恩典。 帝承恩面色微红，忙跪倒在地谢恩。他不经意间瞥见寒夜望过来的锐利目光，心底一抖，避开了眼。帝承恩咬着唇，终是不忍心。 陛下，太子殿下可是惹了陛下不快，还请陛下宽心，殿下一向孝顺。 哼，他脾气啊大得很，朕可不敢惹他。你先下去吧，太子的事朕自有定夺。 是。 帝承恩点头，小心瞥了寒夜一眼，行礼退了出去。尚书房内重新归于安静，寒夜犹自垂眼跪着，天子的龙纹黑靴停在他面前。 太子，你等了十年，就盼回这么一个女子？ 嘉宁帝微带嘲讽的话语在寒夜上方响起，片刻后，只听得吱呀声响，尚书房的门被打开。 朕倒是明白为何帝圣天不将帝子元接回晋南了，如此脾性简直辱没了帝家之姓。 伴着这句话，嘉宁帝出了尚书房，房内空余寒夜一人。他动了动僵硬的身体，不去理会满身狼藉，缓缓从地上站起，毫无预兆地朝前走去。一步一步，他停在御桌旁，望着那把被嘉宁帝随意放在桌角的墨绿铁剑，伸手拿起。剑身微凉，狭长坚韧，仍是他六岁时握在手里的感觉。 韩家，帝家，一者为宗，一者为师。到如今这地步，我究竟该如何抉择？ 任安乐刚踏进府门，便瞧见凝眉候着的怨情和怨书。他走过去，解下披肩。 殿上的事都知道了？嗯，小姐，公子在等您。 任安乐摆摆手，大踏步朝内院书房而去。书房内燃着檀香，细细的烟丝打着转，漂浮在半空。角落里燃着火炉，窗户口打开，室内温暖又通透。洛明熙盘腿坐在榻上，凝神翻看西北密报。听到爽利的脚步，他抬眼朝门口望去，正好瞅见任安乐走进来。 回来了。 任安乐早就做好了接受暴风式批评教育的准备，冷不丁对上这春风细雨的态度，生生打了个哆嗦，挤出个笑脸，凑到洛明熙身旁。 嗯，明熙啊，这事儿我没跟你商量一声就自作主张，是我不对。 子元，你没有不对。我前两日便说过，这件事先错在我。你要如何处置，我都不会插手。 陆明熙朝他笑笑，拂掉他发梢上凝着的寒露。 你身体还未复原，京城冬日天寒，不比我们难点。我让院琴炖了中雪莲，等会儿暖暖身子。 我刚才重新查了一遍十年前青南山老将的卷宗，看能不能寻出蛛丝马迹，找到这些人的下落。 任安乐怔怔看着他，鼻头有些发酸，突然毫无预兆地抓住骆明熙的衣袍，半蹲在榻前，嬉笑怒骂的神色全然不在，眼底满是悲凉。 明熙，我近日才知道他们全被堵在了青南山上，一个都没有活着下来，他们死得太惨了，我抵家满门，死得太冤了。 任安乐努力压抑的哽咽声在房内断断续续响起。帝家满门被斩于帝北城后，骆明熙还从来没有见过他这般模样。他轻叹一声，一点点掰起任安乐埋下的脑袋，对上他通红的眼。 子渊，不要哭，更不要退后一步。桩桩件件，我们和韩家所有的一切，如今才算正式开始。只有你，才能为帝家和枉死的帝家军讨一个公道。从今日起，你便不再欠韩爷的了。 任安乐缓缓起身，颔首望向窗外，皑皑白雪覆了天地。他陡然想起那年姑祖母带着他行走万里至青南山时，也是冬日。那时距离当年一役已有数年，青山埋骨，满山之上他寻不到尸骨，只能依稀看见散落在地快化为废墟的帝家旌旗。 子渊，你可知从今日起你再无半点退路，此事非一年两年之功，或许十年二十年亦不能做到，你仍甘愿？ 我愿意。 那好，你要记住这个地方，完成你的责任和承诺，洗刷他们的冤屈，把他们正大光明地送回帝北城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只是帝子源，而是帝家的继承者，帝北城的主人，晋南自明的王。 姑祖母一头白发望着天地白云如此道。那时他是如何回答的，任安乐突然不愿想起。数年后，他站在大晋京城的上将军府，对着骆明熙垂眼回道： 明熙，你放心，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是帝子源，不会忘记我入这座城池要拿回的究竟是什么。 古往今来，进宫中可算得上主子的从来只有三位，太后、皇帝和皇后。皇后十几年前薨逝，是以金銮殿上帝家军之事在宫里传开后，上至妃嫔，下至宫娥太监，齐皆晋升。听闻太子在上书房不知为何惹怒了嘉宁帝，进宫中一时人心惶惶。临至深夜，连巡逻的侍卫也放轻了脚步，唯恐触了天子和太后的眉头。此时慈安殿后堂内，太后斜靠在软榻上，盯着地上跪着的老者，漫不经心地挑了尖细的指盖，平日慈祥的面容冷漠如冰。 哼，忠义侯， 见过太后娘娘。 忠义侯一身麻布裘衣，身形消瘦，面容疲劳，远不是数月前一品公侯封疆大吏时意气风发的模样。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